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三十章格洛普第120集。 海格响亮地抽了一下鼻子，无言地拍了拍哈利的肩膀。他的力气太大了，哈利被拍得撞到了旁边的一棵树上。 我就知道你们会同意的。 海格用手帕捂着脸说， 我不会，永远不会，抱歉。 好吧，来吧，往这里面再走一些。留神，有钱吗？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十五分钟。哈利刚要张嘴询问还有多远，海格突然举起右臂示意他们停下。 慢一点， 他轻声说， 静悄悄的。 他们蹑手蹑脚地凑上前，哈利看见前面是一个几乎跟海格一般高的光滑的大土堆，他猜想肯定是某种庞然大物的巢穴，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惧。土堆周围的树都被连根拔掉了，因此土堆是在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上，许多大树干和大树枝落在周围，构成了某种栅栏或屏障。哈利、赫敏和海格此刻就站在这栅栏后面。 睡着了， 海格压低声音说。果然，哈利听见一种模糊的、有节奏的隆隆声，像是一副十分庞大的肺在呼吸。他侧眼看看赫敏，赫敏盯着土堆，嘴巴微微张着，看上去完全吓呆了。 海格， 他说，声音在熟睡的动物的鼾声中勉强能够听见。 这是谁？ 哈利觉得他问得好奇怪，他本来打算问的是， 这是什么？ 海格，你对我们说过。 赫敏说，魔杖在手中颤抖。 你对我们说过，他们谁都不愿意来。 哈利看看他，又看看海格，突然明白过来。他惊恐地抽了一口冷气，回过头再去看那个土堆。土堆很大，他和赫敏、海格三个人站在上面也绰绰有余。他随着粗重的呼吸声缓缓地上下起伏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土堆，而是弯曲的后背，那显然是…… 是啊，他不想来。 海格焦急地说：“ 但我必须把他带来，赫敏，必须。” 可是为什么呢？ 赫敏问，听声音好像快要哭了。 为什么？干嘛？哦，海格。 我知道，只要我把他带回来。 海格说，似乎也快要流泪了。 再教他一些规矩，我就能把他带出去，让大家看到他是没有危险的。 没有危险？ 赫敏尖声道。海格赶紧用双手示意他安静。这时，他们面前的庞然大物很响地咕哝着，在睡梦中翻了个身。 他一直在伤害你，对吗？所以你才遍体鳞伤。 他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。 海格热切地说， 他已经好多了，不再那么爱打架了。 怪不得你回家花了两个月的时间。 赫敏心烦意乱地说， 海格，他不想来，你干嘛硬要把他带来呢？他跟自己人待在一起不是更快乐吗？ 他们都欺负他，赫敏，就因为他个子太小。 海格说。 太小？ 赫敏说。 太小？ 赫敏，我不能撇下他。 海格说，泪水顺着伤痕累累的脸流进了胡子里。 明白吧，他是我弟弟。 赫敏张大嘴巴瞪着他。 海格，你说的弟弟？ 哈利语速很慢地说， 难道是指？ 其实是同母异父的弟弟。 海格纠正道， 我后来发现，我妈妈离开我爸后又跟了另一个巨人，后来就有了格洛普。 格洛普？ 哈利说。 是啊，他说自己名字时 听起来像是这个音。 海格焦虑地说， 他不怎么会说话，我一直在试着教他。我妈妈好像不怎么喜欢他，就像当初不喜欢我一样。要知道，对女巨人来说，最要紧的是生出高大体面的孩子，而他作为一个巨人，就显得有点矮小，只有16英尺高。 哦，是啊，是够小的。 赫敏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嘲讽说：“ 简直就是个小不点儿。” 他被那些人驱来赶去，我怎么也不能撇下他不管。 马克西姆女士愿意带他回来吗？ 哈利问。 他，他看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 海格说，一边绞着两只大手。 可是我必须承认，过了一阵子，他就对格洛普厌烦了。回家的路上我们就分了手，但他答应不告诉任何人。 你把他带回来，怎么可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呢？ 哈利说。 是啊，所以才花了这么长时间。 海格说。 只能夜里赶路，只能走荒郊野外。当然了，他愿意的时候倒是走得挺快的，可就是老想回去。 哦，海格，你干嘛不让他回去呢？ 赫敏说着，扑通一声坐在一棵连根拔起的树上，用双手捂住了脸。 一个根本不肯来的凶猛的巨人，你准备拿他怎么办呢？ 要我说，凶猛这个词有点过了。 海格说，仍然痛苦地绞着双手。 我承认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冲我来那么几下，但他正在变得越来越好，好多了，适应得不错。 那么那些绳子是做什么用的？ 哈利问。他刚注意到有几棵小树那么粗的绳子从近旁最粗的树干上拉出来，伸向格洛普背对他们蜷伏的地方。 你必须把它绑起来吗？ 赫敏无奈地问。 说起来，是啊。 海格说，显得有些不安。 是这样，就像我说的，他不知道自己力气有多大。 哈利这才明白为什么近邻的这片地方不见了别的动物。 那么你想要哈利、罗恩和我做什么呢？ 赫敏忧心忡忡地问。 照看他。 海格声音嘶哑地说。 在我走了之后。 哈利和赫敏苦恼地交换了一下目光。哈利不安地想到他已经答应海格去做他提出的任何事情。 那具体要做什么呢？ 赫敏问。 不用提供食物什么的。 海格热切地说。 他自己能弄到吃的没有问题。鸟鹿等等。他需要的是同伴。我只想知道有人会继续过来帮帮他，教教他。你们知道。 哈利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回头望着躺在地上的那个熟睡的庞然大物。海格看上去只是一个体格超大的人类，而格洛普的模样却显得有些畸形。大土堆左边，哈利本以为是一块巨大的布满青苔的岩石，现在才辨认出是格洛普的脑袋。它跟身体的比例比人脑袋大得多，几乎是滚圆的，覆盖着浓密的羊齿草色的小卷发。脑袋顶上可见一只巨大的肉嘟嘟的耳朵，它的脑袋像服农衣服的一样，好像直接坐在肩膀上，中间几乎没有脖子，后背非常宽阔，穿着像是用动物皮粗粗缝就的肮脏的灰褐色罩衫。格洛普睡觉时，动物皮的粗糙接缝似乎都绷紧了。他的两条腿蜷缩在身子下，哈利看见两只脏兮兮的光脚，大得像雪橇一样，互相交叠着放在近邻的地面上。 你想让我们教他？ 哈利声音空洞地说。他这才明白费伦泽的警告是什么意思，他的努力没有用，他最好还是放弃。不用说，生活在近邻里的其他动物肯定听说了海格正在徒劳地教格洛普说话。 是啊， 哪怕你们跟他说说话也好。 海格满怀希望地说， 我估摸着如果他能跟人交谈，他就会明白我们其实都很喜欢他，愿意他留下来。 哈利看着赫敏，他透过手指的缝隙望着他， 我们还不如盼望诺普回来呢，是不是？ 他说。赫敏声音发颤地笑了笑， 你们会做到的，是不？ 海格说，他似乎没有听见哈利的话。 我们， 哈利说，他被自己的承诺约束住了。 我们试试吧，海格。